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你的朋友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叔叔阿姨编写，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鸡彩虹情商启蒙暖心绘本，管好自己我能行。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七只小鸡，它们的名字和彩虹一样，七只小鸡七种颜色，小红、小绿、小蓝、小青、小橙、小黄和小紫。送货小子。天，小鸡、小橙、小绿看到小红拖着一个大包袱，就赶紧来帮忙。 咦，小红、小红，这是什么呀？ 小红说：“ 我要把这些礼物送给伙伴们，但是好重啊。” 小橙热心地说：“ 啊，那我们帮你吧。” 小绿也点头同意。小红好开心呐，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来吧，送货小子出发喽！一会儿坐上飘飘云，在天空中飘；一会儿踩上弹簧云，噔噔，在地上跳；一会儿骑上鲸鱼云朵，就像游在大海里。送货小子玩得真开心。可是走着走着，哎呀，糟糕，礼物呢？小橙和小绿光顾着玩，把礼物弄丢了。树上有吗？ 没有。 草丛中呢？ 没有。 小红又惊又着急， 礼物丢了。 小橙、小绿抱歉地低下头， 对不起，小红。 小红说： 没关系，我再准备一份就好了。 小橙请求道： 小红，让我们再送一次吧，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小红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同意了。出发了，这次绝对不能贪玩，不能把礼物弄丢了。送货小子说到就要做到。可是走着走着，飞来一只蝴蝶，扑棱扑，扑棱扑。小绿又去追蝴蝶了，小橙连忙拦住他： 喂，我们答应了小红，就一定要做到。 对对对。 小绿立刻把礼物收好，继续前进。小橙怎么又跑去玩云球了？小绿生气地夺过云彩球，拉着小橙向小伙伴家走。最后啊，小伙伴们的礼物全部都送到，任务完成。为了表示感谢，小红也为小橙和小绿准备了礼物。咚咚咚，有人在敲门。小红打开门一看， 咦，这些人都是谁呀？样子好奇怪。 有的戴着大眼镜，有的两撇胡子搭在下巴上。 小红，小红，礼物我们都收到了。 谢谢小红，但是感觉怪怪的。 小红、小橙和小绿仔细一看，原来是收到礼物的小伙伴。 眼镜胡子是怎么回事？ 小橙红着脸说， 对不起，我们把礼物送错了。 大家都笑了。 嘿嘿，没关系，我们互相交换一下就可以 了。小朋友们，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努力做到，而且还要细心哦。 美食大作战。 天，小紫哼着歌在路上走着， 香喷喷的烤面包甜甜的。 这时小红拖着一个野餐篮子走了过来， 哇，好香啊， 一阵阵香气钻进了小紫的鼻子里。小紫凑近篮子说， 小红，里面是什么？ 哎呀，小红突然大叫起来，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小紫吓了一跳，赶快离开了篮子。小红着急地看着小紫， 哎呀，我忘记一件事，要赶快回家一趟。小紫，你帮我照看一下篮子吧。 小紫点点头， 嗯，好。 小红放心地走了。 野餐篮子真的好香， 小橙闻着味儿跑过来，伸出翅膀就要掀开盖着篮子的布。 小紫连忙阻止他，喂，这可是小红的野餐篮。 小橙连忙说， 我只是想看一下。 小紫想了想， 哦，看一下也可以，但是只能看一下哦。 篮子被掀开，里面装满了又红又大的草莓。 小橙说，哦，要是吃一颗的话，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可小紫想起了小红的话， 一定要看好它哦。 小紫坚决地说，不行不行，不能吃。 可小橙趁小紫不注意，拿起一颗草莓就要往嘴里放。 小紫连忙去阻止， 小红没同意，我们就不能吃。 小橙不甘心地走了， 那我去问问小红。 哎呀，草莓这么香，要是管不住自己，把草莓吃光了可怎么办？小紫觉得草莓太危险了，于是她决定把篮子还给小红。可她提着篮子还没走几步，闻到香味的小绿又扑了过来。小紫赶紧举起篮子， 小绿小绿，你不能吃，这是小红的，我们不能吃。 可小绿才不听小紫的话，他在地上打滚耍赖皮，哇哇地哭， 就是要吃草莓，就是要吃草莓。 他还想抢走篮子，多亏小紫反应快，保护住了篮子。吃不到草莓的小绿气鼓鼓地走了。小紫带着篮子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又累 又饿，好想吃一点草莓呀。 小紫忍不住掀开篮子，眼巴巴地看着草莓。 啊，甜甜香香的大草莓，要是能吃上一口，多幸福呀。 我好饿呀。 小紫忍不住朝草莓扑过去。 好甜的草莓呀。 小紫连做梦都在想着草莓的味道。 这时候小红来了，他看到小紫坐在那儿打瞌睡，生气地问， 小紫，我的草莓篮子呢？难道你把我的草莓吃掉了？ 小紫醒过来，用力地摇摇头， 没有，我把草莓放在了谁也够不到的地方。 为了不让自己吃掉，他把篮子挂在了一朵云彩上面，飘在半空中。大家夸奖道， 哇，小紫真是个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可是现在草莓篮子飘在半空中，怎么才能够到草莓呢？ 哎呦，这个嘛，又是个新问题。 小蝴蝶。 穿着花衣服的蝴蝶可真漂亮， 小红小青非常想和他们做朋友，这样他们就可以和小蝴蝶一起飞翔，一起做游戏，一起在花瓣上跳舞蹈，多么幸福，多么快乐呀。 怎样才能和小蝴蝶成为朋友呢？ 啊，小蝴蝶最喜欢花了，变成小花就能和小蝴蝶成为朋友。小红和小青把自己打扮成两朵花，可是看到花朵小红和花朵小青，小蝴蝶竟然吓得飞走了。诶，小红和小青又发现小蝴蝶好像只和小蝴蝶做朋友，于是他们又打扮成小蝴蝶的样子，装上翅膀。可是小蝴蝶看到扮成蝴蝶的小红和小青，又扇着翅膀飞走了。 哎呦，到底怎么办？ 突然一张网把小红给扣住了。 哎呀，小绿，我不是蝴蝶，我是小红。 原来是小绿在拿着网子扑蝴蝶。小绿赶紧松开网子，仔细看了看。 啊，原来不是大蝴蝶呀。 小红问小绿， 小绿，小绿，你知道蝴蝶在哪儿吗？ 小绿拿出一个瓶子，里面有一只漂亮的蝴蝶。三个小伙伴都好喜欢这只美丽的蝴蝶，可是小蝴蝶趴在瓶子底儿上，没有精神。 突然，小蝴蝶飞起来，朝瓶子壁撞过去，咚一次，咚又一次。 它飞不出去，最后伤心地趴在了瓶子里。小蝴蝶想要飞出去找小伙伴儿， 虽然舍不得，可小鸡们还是放走了小蝴蝶。 小蝴蝶飞出瓶子，又变得很精神了。看着变精神的小蝴蝶，大家都很兴奋，一起跑着去追小蝴蝶。跑着跑着，他们看到小黄，好多的蝴蝶围在他身旁。 喂，小黄，小黄。 小红和小青压低声音问，你是怎么和蝴蝶做朋友的？小黄还是不出声。于是小红、小青和小绿也不再说话，安安静静地坐在小黄身边。哇，奇迹出现了，蝴蝶们纷纷围着它们跳起了舞。原来安安静静地不打扰小蝴蝶，就能和它们成为好朋友。 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一个小朋友，他手里拿着刚买的棉花糖，非常兴奋地对他的爸爸说， 爸爸，你看这多像孙悟空的筋斗云哎！爸爸你那么厉害，你能不能踩着这个筋斗云给我上天呢？ 爸爸笑着逗呱呱说，哈哈哈哈，宝贝儿，这哪是筋斗云呢啊，这不就是棉花糖吗啊？ 爸爸你是怎么带孩子的，一点想象力都没有。 呱呱都上一年级了，有一天妈妈指着她的作业本上的木头的木字问她，宝贝儿，请问这个字念什么？呱呱很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不认识。妈妈马上指着板凳问呱呱说，请问这个东西板凳是什么做的？呱呱想了想马上回答妈妈说， 板凳是屁股做的。 有一次妈妈为了锻炼呱呱的独立性，让他独自去菜市场买菜。呱呱走到菜市场问青菜多少钱一斤，回答是，哈哈，小朋友两块钱一斤。 你说话不严谨，不是小朋友两块钱一斤，是你买的菜两块钱一斤，便宜点吧，一块九吧。 卖菜的阿姨同意了，正好称了一斤。付钱的时候只见呱呱掏出两块钱对阿姨说， 好，谢谢阿姨，给你两块，不用找了。 有一天在公交车上看到两个小学生在聊天，一个小学生说， 你 QQ 上为什么要把我删掉？你不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我就不跟你好了。 别不和我好了呀，我是有原因的。 另一个小学生马上接过话来回答说， 是因为我觉得电脑有点卡，后来把你删了，电脑就真的不卡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西城区幸福时光幼儿园的何中文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冰糖葫芦》。